国际社会界赞扬朝鲜劳动党关爱后代、关爱未来的政策。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快报载文说，关爱后代，坚信胜利，这就是最高领导者金正恩的后代观和未来观。印尼卡尔雅之声报载文指出，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对新一代关怀备至，他的风范让世界看到朝鲜辉煌灿烂的未来。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说，朝鲜的学生少年在举世唯一的世界顶级的教育据点尽情施展才华，实现希望，这就让人深受感动。埃塞俄比亚亚底斯亚北巴青年协会副主席说，在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，朝鲜把培养后代的工作视为第一重大事情，并为此不吝惜一切。朝鲜的政策是世界各国的楷模。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教育科学部长强调，在尊敬的金正恩同志的深切关怀下，朝鲜的儿童世上无所羡慕，茁壮成长，他们一定会成长为未来的爱国者。